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糖辣椒能有效控制血糖，改善胰岛素阻抗，延长胰岛素和帮助糖尿病患者回复日常生活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黄昏流星群呢，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，他们总是期待在生命完结之前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。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，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。这些空中即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，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，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。 多谢大家的支持。我们开始接受打赏的时候呢，很意外地，其实我都不知道得不得的，卒之就昨日到今日收了2000元，都多谢大家的支持啦。我们9月16号大比岸天下就正式跟巴打台分开，我会有其他的节目在巴打台的，但是呢巴打台呢，即是 Benson 哥就说真的不要再讲政治了，即影响很大，没办法啦，将大比岸天下独立了它。由今天开始，我会连续讲黄昏流星群几个长篇的，可能要讲一粒钟或者40分钟，大家静心地听。今天有个年轻人叫贤仔的，他是魔术师，流浪魔术师，即是街头魔术师，搵啲小钱，但是呢对魔术的渴求呢是很上心，很有进取心。今天他去了一家小食店，开了一道门，见到里面的老板娘，老板娘当然就是静止啦。贤仔走进去点了两个东西，两个餸小食，然后就嗌咗罐啤酒去饮，同老板娘倾开。老板娘就问：你做边行啊？咁夜嘅，唔算夜咯。其实我喺啲酒吧嗰度做魔术表演嘅，我表演俾你睇，一副啤牌，千奇百怪，令到老板娘好开心，好开心。咁佢话：我得唔得啊？老板娘望一望。一般啦，一般唔系啩？你唔好吓亲我喎，等我咳添。系啊，一般。我见嗰个好厉害嘅魔术师，但佢从来都唔肯承认噶。点样噶？点样噶？有一日，佢成日都嚟饮酒嘅，啊，帮衬咗我好耐。呢间铺头咧，我做咗20年噶啦，今年40几岁。他日晚晚的来喝啤酒吃小食，有一天他拿副啤牌出来摆在我面前，然后问我：你讲给我听你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啤牌？有什么奇怪的？这些很多人都懂的啦，你听我讲完先啦。我心想了啤牌，我对手是没有掂过副啤牌，他摆了副啤牌在台面，他亦都冇掂过。然后他说睇人呢隻，跟住喺啤牌嘅中间嗰度慢慢有隻啤牌闪出嚟，然后他叫我自己攞一隻啤牌睇下系咩嚟，红桃十。咁犀利，真係一啲痕迹都冇冇啊。他就係攞个啤牌嚟问我心里面諗乜嘢。然后我自己攞翻出嚟，就是我心里面谂嘅嘢。佢对手系冇掂过啤牌，咁出色，系啊。咁而家佢点啊？坐紧监啊！因咩事啊？有一日咧，好夜收工，有个人饮醉咗，佢强奸我。佢啱啱入到嚟，佢见到呢个男人，佢攞起个雪作。就插死了他，他为我坐监。 你有冇去睇佢？有，睇过佢一次。佢叫我以后都唔好去。佢判咗几耐啊？判咗八年。但系我再去揾佢嘅时候，佢都唔俾我去睇佢。计起上嚟，佢今年都六十岁咯。咁啊，咁犀利？佢话系啊。有冇联络地址啊？住边间监狱啊？我讲咗俾佢听。跟住贤仔好快消失咗。冇几耐，喺一啲好乡下嘅地方，一个河堤边，贤仔出现咗，大声嗌：收哥！一个六十岁到嘅长者，其实而家六十岁都好年轻，回头望，你搵我？佢话系啊，走落去同佢坐喺草地度。其实我搵咗你两三个月咯。找我做什么？你是谁？为什么你找我？我是静子的朋友，老板娘。是啊，我就是静子的朋友。他说你不肯见他，我是做玩魔术的。我听过他表，你听过他提起你表演一个很神奇的魔术，我想来你身边学。他说呢，这个是兴趣来的。其实我不懂的。只不过我的兴趣，我只是懂表演这个魔术，没什么好教人。跟着他走去吃东西，贤仔逆步逆吹请他吃。你来到这里几多年了？十几年了。你做什么职业？你找得我你知道的啦。其实我在清晨的鱼市场那里和人做杂工咯。你家人呢？没有啊。你教我得不得？哎，唔好讲啦，都唔记得啦。贤仔个心喺度諗，教我个魔术啫，再哎呀先。修哥依然毫无反应，但係贤仔对魔术嘅渴求同埋对知识嘅向往，佢决定留低咗，租咗地方住，夜晚依然喺啲酒吧嗰度做啲街头表演魔术，好受欢迎。佢长期打趸嗰间酒吧个老板娘三十零岁，当然啦，大过贤仔十年到啦。啊，咁啊，落班两个一齐上的士，你住嗰度近唔近？我兜你翻去，十分钟车程到啦。哇，咪好重皮，咁夜收工要搭的士，咁仲要咁。那个地区的租都不便宜，不如这样啦，你搬来我度住，我间大房给你。望望老板娘有几分知识，阿贤仔二话不说，好。当晚不用第二日了，就已经走了去那里，两个人揽住瞓了一晚。老板娘问他这么早起身去哪里？差唔多㗎喇，而家天光喇，要落鱼市场。鱼市场你搞乜嘢呀？我认识咗个老伯，我想做佢徒弟。你唔好理我啦，老板娘。唔好嗌我老板娘啦，好唔好啊？咁嗌你乜嘢？其实我打咗咁耐工，唔知你叫咩名㗎喎。唔係啩，个个都叫我做阿基。记者出门口，贤仔匆匆赶路，去到鱼市场喺度食早餐。不如咁啦，修哥，你又食早餐，教下我啦。系咧，我好有兴趣学噶。佢话你谂下，我点样表演个魔术嘅？我讲咗好多嘅谂法出嚟。但是收哥一一否决了。阿贤仔好失望，他说我告诉你听，我真的不懂魔术的。攞副啤牌出来，我收哥在这玩，成副啤牌会散了。他说没有理由啊，阿静子讲话他这么厉害。我只是懂一个魔术的。什么魔术啊？ 佢话我而家攞副飞牌出嚟，你谂一只反转晒，扫开佢，你谂你心目中嘅飞牌，跟住你副飞牌揾，睇下揾唔揾到。我心谂嘅梅花呢，然之后谂，跟住佢副飞牌冇办法再揾到只梅花呢。我周哥话，其实我都唔知去边度，冇理由嘅。嗰只啤牌话唔定喺你住嗰间旅馆嗰度，冇可能。寻日我明明住喺个女人嗰度，咁样可能喺个女人嘅皮包度。点啊？一时喺女人嘅皮包度，一时就喺我住嘅宾馆嗰度。咁你话你寻晚喺个女人度住，咁喺个女人嘅皮包度，你揾下啦。嗱嗱声，贤仔打个电话翻去俾老板娘，你拆下你个袋，系咁奇怪嘅，我个皮包里边有张啤牌喺呢方噶，嗰只啤牌系咩颜色噶？梅花呢？贤仔成个静晒，冇可能，根本上超乎常理。不收哥行开咗。望住佢，把戏嚟嘅啫。阿贤仔唔放弃，第二日佢走去揾咗才哥。才哥喺屋里面行出嚟，退休人士。其实咧，我有啲想请教下你。我话咧喺监狱里面咧，二十年前。有个人叫收哥嘅，我想知道佢发生咩事。我查咗好耐，当时你就系看住佢嘅其中一个惩教处嘅人。佢系啊，可以话俾你听嘅，佢好守规矩，做事好认真，服刑咁耐一啲事都冇惹过。好中意佢噶，虽然喺监狱，但系咧我非常照顾佢。服完刑之后。出狱佢出嚟又好勤力咁做嘢，咁佢坐监八年，有冇发生过啲咩事啊？冇啊，或者啲不可思议嘅事有冇啊？啊，我谂起啦，嗰次我巡紧房，我望一望，竟然见唔到收哥喺监狱里边。因为佢住嗰间系一个单人间，只有佢个人住嘅啫。因为佢杀人犯，我睇佢唔到，我嗱嗱声好紧张，即刻话逃狱啦，即刻揿钟，所有人嚟晒，开门就见到收哥坐咗喺度，冇理由噶，真系眼花。有一日。我趁收哥去做嘢嘅时候，我走入去佢嘅牢房里面，我见到个易拉罐盖，冇理由噶，有个可乐盖，即系拉易拉罐嗰啲拉扯嗰啲盖，冇理由嘅，边度喺监狱何来有汽水啊？贤仔谂，系咪佢偷偷地走出去啊？冇可能啊！喺监狱嗰度，何况佢自己一个人一间房，冇理由。佢有冇表演过魔术嚟睇？冇，佢好识表演魔术。佢有啲不可思议嘅能力，系咪你唔知道啊？唉，年青人超能力，你系咪讲多咗啊？才哥，才哥，冇理由嘅。佢话会唔会你？走去房嘅时候佢擒咗上去啊，喺你上高等你睇唔到，你开门嘅时候佢就会出去啊，冇理由。如果佢走出去佢走咗路啦，搞咩啫？喂，横掂佢而家年纪咁大，你又退休喽，不如我哋搵佢问一问佢。镜头一转，静止大约 有个男人行入嚟，哇！呢炖牛扒真系好食。系啊，我哋嘅本店嘅招牌，咁夜你都唔打烊，仲唔收工？唉，做埋你啦。喂，其实老板娘，你有咩愿望啊？我希望死之前能够见到一样嘢，系咩啊？极光。出现喺北极或者南极会发光嘅天空，我从细就希望睇到。唉，原来系咁，老板娘其实好浪漫啊！你其实咩原因呢？我死咗个老豆，以前系出海捕鱼，远洋轮，佢成日翻嚟同我讲喺海上嘅事。佢话佢一世人最靓就系见到极光。咁你嘅愿望呢？我想再睇睇你下低嘅地方。你讲乜嘢呀？你唔记得咗我啦？25年前我喺呢度有两个人强奸你。其中一个人俾你嘅兄弟冲入嚟吉死咗。我亦都被判伤害罪四年，原来当日嘅强奸案系有两个人坐完监出嚟，我对你念念不忘。你走啦，我叫差人。你叫差人又做咩啫？八婆，你试下咁报警啊！我杀咗你，答我。知道啦，你走唔甩嘅，你所有嘅生活我一清二楚。我唔会放过你，我仲会再嚟。静止坐喺度喊，点解会有啲咁嘅事？25年啦，点解仲会撞到佢哋？翻翻乡下鱼市场，阿财哥同埋小贤两个就走去搵阿修哥。你玩嘅纸牌魔术唔系把戏嚟嘅，外行人。或者被你呃到，我觉得佢一啲都唔系魔术嚟嘅，你系咪有超能力？财哥，我都觉得好奇怪，嗰阵时你服刑嘅时候，你系咪可以变成透明人离开监狱？我肯定你离开过，唔好玩啦！你真系以为我飞咗出嚟啊？呢个系我唯一谂到你会离开到监狱。嘅谂法，冇错，我60岁人，我真系有超能力，但系从来冇同人睇过。然之后话，果然冇理由可以变到咁嘅魔术嘅。咁你话俾我听，你究竟有乜嘢嘅超能力？其实我系到初中我先知道，我发现我自己知道晒所有嘅朋友。心里面谂乜嘢？佢未开口之前，我已经知道佢谂乜嘢噶。慢慢，我可以估到嗰个人心里面嘅数字。慢慢，我估到佢嘅想法，越来越清晰，我嘅能力越来越强。到咗高中嘅时候，我已经可以用超能力控制咗你嘅意志，令你产生幻觉。其实我做任何嘢都是你的幻觉来的。后来我自己都很怕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我自己很害怕我知道这些能力，因为我可以操纵到人心。出之我很怕，怕到我自己觉得很危险。为什么会呢？如果这件事被人发现了，我觉得人家会杀了我，或者政府会想办法研究我。如果你有呢种能力，你杀特区首长林郑月娥都得，因为冇人睇到你，你控制晒所有嘅人嘅意志，我行埋去就可以杀咗林郑月娥噶啦。其实讲起嚟又系能够睇穿人，又可以操纵人哋睇到嘅嘢，真系不可思议。你嘅魔术真系靠超能力，系啊。其实我只是懂玩那个魔术的， 好神奇喎、啊。咁我想问你啦，梅花呢个魔术你点样做到嘅呢？我睇到你心里面嘅梅花呢，然后我制造咗幻觉俾你，跟住你打电话。其实你打电话俾你嗰个老板娘，你个女人是一个幻觉嚟嘅，你冇打到呢个电话，梗系啦，我唔系神仙，我谂到你心里面系梅花A，你摊开副牌嘅时候，我就令你见唔到只梅花A，我话俾你听，呢只梅花A喺你女朋友个手提包里面，你打电话。其实你冇打到呢个电话，但佢话俾你听。阿财哥问：究竟你逃咗几多次狱？三次。其实我唔系飞天，系你开门嘅时候，或者你睇我嘅时候，我利用咗你嘅幻觉，然后我行咗出去，只不过你睇我唔到。当我入嚟嘅时候，我再重新做一次。哇！你嘅超能力，你一个极强力嘅催眠术，或者系啦，我每次只可以针对几个人去产生，同埋咧，我唔可以去好远，大概我可以令到一个十公尺到啦，三十尺到嘅人嘅地方，可以令佢产生幻觉，超过呢个我就冇咩把握啦。难怪，唔怪得啲用魔术或者做一啲咁细微嘅做到。如果多啲嘅真系做唔得。财哥插嘴，既然你有超能力，你出咗去，点解仲翻嚟？如果我靠自己超能力逃狱嘅话，我会成世人都会堕落嘅，我会变成无可救药。我觉得我无所不能，所以唔得。我只是想出去散散心，看看这个世界，所以我回来。我不想被我变成了魔鬼，因为我很害怕。我这个能力可以做到任何事。镜头又再一转，我静止今天的小食店好夜，有几台客，那个怪物又来。靜止好驚，唔知點算。嗰兩個都係熟客，佢同佢講：不如咁啦，你等埋我閂門，我哋一齊走啦，好唔好？好啊，送你走。跟住靜止走埋個怪物度，對唔住啦，我要收工啦。啲酒錢爭住先，跟住閂咗門。靜止鬆咗口氣，太好啦！得救呢、這个咁嘅人，呢、這个怪物不停咁嚟，究竟做乜嘢？想点样？翻到去开咗个信箱，见咗个明信片，系小贤贤仔寄过嚟嘅，就系乡下一个地方。佢话我揾到阿修哥，呢度好靓，你嚟啦，嚟散下心。啊、到时打个电话俾我。静止松咗口气，第朝早静鸡鸡上咗火车去佢要去嘅地方。打咗电话俾贤仔，贤仔同财哥两个喺车站接佢。而秋哥亦都跟住嚟。静止一出嚟就见到贤仔。贤仔指住隔篱，修哥，你真系修哥？系啊，好耐冇见，静止好开心，捉住佢嘅手，系咁喺度握，好耐冇见啊，你都唔联络我，跟住见到修哥系咁喺度喊，系咁喺度喊，你放咗监，你唔联络我，其实上次我去探监嘅时候一别已经20年啦。二十几年，我好多嘢想同你讲啊，修哥。 好啊，收哥成个身都有震晒。二，城市间铺今日个不速之客又嚟咗。哼，俾呢个八婆走啦。系咁样查，睇有咩线索。卒之喺间铺头度见到张明信片，呢、這个怪物肯定走咗嗰度，我都跟过去。系咪好怀念呢？啊，嗰阵时咧嚟呢度探监嘅时候咧，有冇经过呢条路啊？都有啊，不过咧改变咗好多咯。呢度你唔觉得讨厌咩？唔觉得啊？静子拉住修哥系咁影相，影相，跟住修哥全程都唔出声。佢话点解啊？冇乜嘢啊，唔知讲乜嘢，跟住修哥面都红晒。阿贤仔，俾你两个静下，我行开先。点解我嗰时嚟探监嘅时候，你叫我唔好再嚟嘅？其实嗰时我好伤心，我因为杀人罪入狱，我唔想见到任何人，我喺度赎罪。我以为你讨厌我，我受嘅打击真系好大，我点可能讨厌你？其实我系唔想令你为难，咁多年我都能够生活落去，其实我个心里面就只系有你。你讲大话唔系讲大话，我嘅内心系充满咗对你嘅感谢。我其实到而家都冇忘记过你，但我面对唔到。然之后跑过嚟，喂，你两个好幸福喎、啊，唔好乱讲，啊，我哋食饭。卒之食完饭之后，去咗贤仔表演魔术嘅地方。贤仔喺度玩魔术，阿修哥坐喺度。阿静子话：，喂，露一手俾佢睇。静子唔知道佢系超能力者，露一手俾佢睇，佢雕虫小技。唔记得咯，好耐冇玩咯。才哥行咗入嚟，静子见到才哥，我系静子啊，多谢你照顾阿修哥。哎，唔紧要，我哋初次见面啊。不过咧，系、哦、我哋唔系初次见面咯、哦。吓、啊，你廿几年前嚟过探监嘅时候，我见过你，不过而家我老咗喺度咯，老咗好多咯，头发都冇晒咯。啊，因为咧，你个样好容易认，唔系啩？大美人啊嘛，正叫开心。我嗰阵时比而家瘦20斤啊，唔紧要啦。修哥望住静子，你谂住住几耐？我谂住住一段时间。他说你是不是因为我寄那张明信片给你，你迷上了这里呢？小贤答嘴，静子说可以的，都可以这样讲。不过我真的有些事想来这里小住几日休息一下。不紧要啊，告诉你，只要你不要接近才哥，老板娘在那里大声讲。你放心啦，我都70几岁人啦，一早冇非分之想。老板娘，你冇咁样讲啊，才哥啦，啊，不如咁啦，你帮佢搵一间平啲嘅公寓啦，佢一个女人站住，好啦好啦，既然你咁样讲，咁你嚟帮下我，我呢度上高咧有间房俾你住。好唔好啊？静子，喂，讲到而家老板娘叫咩名啊？阿基，大家好开心，饮到最后尾个杯。 阿贤仔同阿基就一齐离开，佢哋两个同居啊。系啊，啊，年青真好，嚟啦嚟啦。啊，佢未揾到地方俾你住，佢都系吹水嘅啫。啊，讲完冇件事，不如嚟我度住啊。我间屋好大噶，好啊好啊，唔该你才哥。咁卒之，我哋嘅静子女主角就到才哥屋企，佢话。呢间房就俾你住啦，啊，冬有暖气嘅，棉被喺呢度。跟住安顿好静止之后，才哥同阿修哥行咗出去。修哥好大声咁讲，静止就拜托你啦。放心啦，我知道佢系你第一个，亦都系最后一个爱上嘅女人。我同你讲过咩？在你复刑的时候你告诉我。但是刚才我见到静子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有些心事，我担心他。他说他想来这里住一段时间，是不是要避开一些人呢？你看到啊？看到，我觉得他很烦恼，他避开一些人，避开一些事，他有什么事不知道，未搞得清楚。但是我只是知道有个男人在纠缠着他。那拜托你了，阿才哥，他在这里住，你要小心一点。放心啦，我话晒我都是狱警来的，我在惩教处拳脚功夫我没问题的。那拜托你了，才哥。阿修哥上个的士走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才哥的心里面有一种不祥的预兆。过了几天，才哥和阿修哥两个人在河堤边，修哥说要来的终于都来了。你真的感觉到，感觉到要来的始终都要来，那个怪物真的来到这里。因为这里是一个乡下地方，小市镇，他很快就打探到静子住哪里。今天阿才哥在这里洗洗抹抹的时候，静子刚刚睡醒行出嚟，阿才哥踎咗喺度，哇！排声嘅时候，条腰好痛。阿静子望住佢，不如咁啦，我好叻按摩嘅，我同你揿几下啦。卒之伏喺阿才哥身上，喺度帮佢按压。唔知点解，同佢按压嘅时候。我哋才哥有咗反应，门突然间打开，修哥行入嚟，见到呢个状况，好啦好啦，静子唔使按啦，唉，我条腰痛，佢帮我揿几下啫嘛。阿修哥块面红晒，我攞咗啲海鲜过嚟，一阵间一齐煮嚟食好唔好啊？好啊好啊，阿才哥即刻攞咗啲海鲜。去住，唔使啦，今日呢我唔留低啦，一阵间会去落大雪。修哥你真係要返去啦？係呀，我只係攞啲海鲜嚟嘅啫。我走啦，佢出咗去，阿才哥追上去，你千祈唔好误会呀，阿静子真係淨係同我按摩咋。你唔使同我讲，其实你哋心里面諗乜嘢我大概知道。啱，你有呢方面嘅能力太好啦。不过静子好似对你印象唔错，我同佢冇乜嘢㗎，你冇乜嘢啫，但係静子真係对你有啲意思。我七十几岁喎，感觉唔会错。修哥你搬埋嚟住好唔好啊？唔好啦，我有空房喎。唔好， 收嗰个人好憎，佢脑里面谂起当时静止被人强奸嘅画面，佢成个人好似铺咗一层灰色一样块面，佢离开咗。今日夜晚落好大雨，那个怪物找到你，走到入酒吧跟阿基说，我啱啱嚟到呢度。係咩？係呀，我想同你打探一个人得唔得呀？边个呀？佢叫静子。哦，静子呀，佢成日喺度帮手嘅。咁你识佢呀？我识佢廿几年喽，老相识。静子一阵就嚟㗎啦。话口未完，静子就行入嚟，走埋包台。静子，你睇你嘅朋友。静子，好耐冇见啦。静子块面变晒，跟住好彩啱啱好有啲客人入嚟饮啤酒。你点知我喺边度？呢、這个你话呢？你唔系走入去我店里面系嘛？冇所谓啦。你要几多钱？我唔俾按钱。我其实当年强奸你嘅时候，我系爱上咗你，我唔会俾你走嘅。跟住呢个怪物行我出去。第二朝早，静子揾咗财仔，咪揾咗贤仔，贤仔，那个怪物嚟揾我，好麻烦。就是强奸我那个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时候是有两个人，有一个被收哥杀了，这个被人拉了，估不到他再来一次。那么惨了，他会不会跟踪你呢？跟踪到你财哥那里呢？他说我不知道。很危险。他是万一这个怪物真的走去对付啊财哥，财哥七十几岁怎么搞？我现在我不去了，我不去酒吧上班了、啊、你告诉老板娘听，今天晏昼静止冲凉，突然间觉得窗口外面有个人，他揭开他，那个怪物就望住他。那阵时静止是一丝不挂，快点开门，快点开门。静止惊起上来，打电话999，卒之警察到，财哥亦都咁啱翻嚟。你啱啱有人打电话嚟啊，财哥，一个镇仔边个人都识啦，话有个陌生嘅人闯入你屋企。陌生人望一望头先嗌佢嗰个怪物，佢见到嗰个怪物唔见咗。卒之落完口供之后，财哥同阿静子讲：你都唔好住呢度咯，搬过去同修哥住啦。四个人喺度开会，财哥、贤仔、修哥、静子。估唔到嗰个人又嚟呢度，总唔知喺度住住先啦。静止压抑唔到喺度喊，我想翻屋企。修哥话翻去都冇用，佢唔会放过你。不如咁啦，趁佢未发现嘅时候，你搬嚟我度住啦。阿贤仔话呢种人真系太可怕啦，俾我见到佢，我打佢一身，唔好讲呢啲啦，上车。修哥望住阿贤仔，你望望后边，睇下有冇车跟住，冇。卒之，修哥跟咗贤仔翻去，咪跟咗阿修哥跟咗静子跟咗修哥翻去， 回到的时候两个人瞓在侧边，阿静子大声嗌：我好怕，修哥，我咪过嚟同你一齐瞓，唔紧要，你过嚟啦。静子走上阿修哥张床，个身揽住佢，修哥目无表情，同阿静子讲：有件事我想同你讲好耐，我想同你讲对唔住。是什么事啊？是一件很久很久以前的事。都是算了，今天不要讲，我很怕一宿无话没有事情发生，收过第二日如常上班，贤仔走过来：喂，收过收过，我打电话找阿财哥，冇人接电话，怕唔怕有危险啊？两个嗱嗱声抌低晒啲嘢，走去财哥屋企，见到财哥喺啲成滩血上高，佢俾人打穿咗个头，流好多血。阿修哥即刻打电话叫十字车，太过分。翻到屋企见到静姐喺度喊，都系我害咗佢嘅，呢个痴线。靜子，那個人的事你有沒有告訴警察聽？有啊，但是他說沒有目擊證人，只不過可疑的男人做不到什麼。這樣除非財哥在醫院醒回，不是我們很難指證這個兇手。這個真是瘋狂的，你猜他下一個目標是誰？我要嗱嗱声走，修哥好淡定话：唔使，唔使走，走都冇用。嗰、那个人唔系普通人，佢对你嘅执着系超乎想象嘅。而且而家走，可能佢再会对阿财哥不利，因为佢想揾到你，所以唔能够留低财哥喺度。唔好理。靜子鼓起勇氣，我需要你的協助，你引誘他，等他現身。蛤？我？修哥說是。你引他出來，引到他出來怎樣？我即刻馬上報警。不好啦，我很怕，不怕，我叫阿基跟著你後面。我得知靜子第二天在小街小路那裡走來走去，甚至坐了一船有船河，後面突然有個男人扯他的頸巾：你這條八婆，你理得去哪裡？是你襲擊財哥的。沒錯，這些人阻住我，不給他顏色看怎樣，你不覺得很過分嗎？过咩份啫？总唔知你一世人就跟住我㗎喇，我唔会俾你走。咁你想点呢？你话俾我听你个电话几多号，我今晚打俾你。呢件事始终要解决嘅。好啊，今晚你打俾我再讲。卒之静之离开咗，上咗贤仔架车，這個怪物跟住靜子回到家，我就嚟嚇死了。我們去警察局報案，我都一齊去。賢仔話：你留喺度好啲。係啦，你留喺度，修哥同我去得啦。我出面有啲冷，你可唔可以借你條頸巾俾我？修哥問靜子，靜子話好啊。修哥行咗出去，開始落雨，嗰、那個怪物喺旁邊啲小巷度吉個頭出嚟，佢見到靜子，靜子企喺條大街上高， 你喺度做咩？等緊你。你跟我嚟，我就住上屋。你跟我嚟，系咪谂通咗咧？你放心啦，你下半世跟住我，我唔会对你点嘅，我净系中意你一个嘅。你嚟啊，跟我嚟。上到楼上住所，开咗门，有铺床喺度，跟住见到静子喺度除衫，你都除啦。好啊好啊，唔好咁急啦，你諗通咗呢，冇辦法，横掂成世人都避你唔開。其實我好驚，靜子上嗰張床，你過嚟啦，你過嚟啦，卒之呢個怪物爬向床邊，靜子唔好走來走去啦，你走嚟跟住我，追住我，追住我，唔好玩啦。砰，我怪物跌咗落河，好冷，好大雨水。我怪物突然间望咗前面，原来由头到尾佢都喺河堤边喺度走。佢除晒衫，喺而家五六度嘅天气，好冻。快啲救我，快啲救我。收哥企喺度望住佢，佢慢慢沉咗落去。收哥好攰，坐喺河堤边，慢慢行返入屋。第二日有隻游船经过，嘩，你睇下嗰度有啲嘢浮起喎，睇下原来係人。新闻报道话有一个人除晒衫喺河堤浸死咗。呢件新闻对于呢个咁嘅乡下地方好震撼。收哥瞓喺张床度，好冇精神。静子同阿贤仔走嚟探佢，做乜嘢啊？我嚟探你。嗰个男嘅死咗。佢又唔知做乜嘢呢，点解会除晒衫跳落去呀？唉，算啦，都过咗囉。啊，才哥醒未呀？才哥醒咗囉，迟啲佢出院。收哥收哥，你咩事呀？自从嗰晚你话报警之后，见到你成个人都好虚咁，连工都返唔到。又是咁嘅，嗰晚咁冻，系咪冷亲啊？你一杯热茶俾佢啦，贤仔话。跟住静止行开，即系冲茶。贤仔望住收哥，你用咗嗰个能力。系啊，其实我发过誓，我系唔会再用，因为我唔用，我好怕呢个人对付静止。然后对付其他人，有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，所以你而家用晒你嘅能力，所以你好攰。系，如果我要用我嘅超能力太长嘅时间嘅话，我嘅心脏系负荷唔到。而家根本上，我心不停咁跳。去医院啦，唔使去医院。卒之静止针我插嚟，两个即刻唔讲。其实呢度都几好啊，我听讲呢度可以睇到激光，激光。点会啊，激光只係可以喺呢个拉斯维加斯睇到㗎咋嘛。或者阿拉斯加或者北欧。冇理由嘅。头先我明明见到游轮。叫做极光号，如果睇唔到极光，做乜嘢只游轮叫极光号啊？系嘅，呢度系睇到极光，每十年或者二十年先会出现一次。系啦，所以咧，我死之前我一定要喺呢度见到极光。点解啊？ 因为我爸爸细个时候出去捕鱼，他成日回来跟我说，去到啲远洋嘅地方，佢睇过极光，佢话好靓好靓。所以咧，我觉得我一世人一定要睇一次。咁啊，不如旅行啦。修哥打断咗佢，其实有一件事，我好想讲出嚟，不如就趁呢个机会讲咗出嚟好唔好啊？我都想啊，贤仔听到。两个人望住佢，好啊！我好鍾意静子小姐。自从第一次喺你铺头见到你嘅时候，我就爱上咗你。我嘅人生起咗好大嘅变化。我成日喺你店里面同你倾偈，甚至玩魔术，无非就吸引你。假装一啲好难嘅嘢嘅魔术。什麼假裝啫？你真的很犀利喎！不是，那些不是魔術，是我的超能力。我天生就擁有特殊的超能力，可以看穿人心，可以控制對方的意志。我心裡明白，靜子小姐一啲都沒有愛過我，所以我沒有進一步的展開追求。你說，你等等等等，我聽不明白你說什麼。咩超能力？点解唔可以改变？你用你超能力咪可以改变我咯？唔得嘅，恋爱唔系咁样，呢啲只系自欺欺人。但系有件事，我必须要同静子小姐你道歉。贤仔，你做一个证人，我曾经侵犯过静子。嗰日我见到嗰对兄弟强奸你同一日。我冲上去扭打杀死了其中一个。我以为就咁到此为止。另外一个亦都被我打晕了那个怪物。但我望住你的时候，你的衫烂晒，露出了你的身体。可能因为我刚打完交的缘故，或者杀了人，我的兽性出了来。我有份强奸你，是你不知道的，因为我洗了你脑，在那段时候我已经不配称为人，我和魔鬼是没有分别，我还用我的超能力将你们所有的记忆抹了去。我为什么你们看我的时候我不给你们看我？因为我抬不起头面对你，我好惭愧，点解我冇听过你讲嗰件事？我觉得我好丢架。静子起身拍张台，就咁走咗出去。修哥伏咗喺张台度，贤仔系咁追佢出去，追到出边。静子，你点啊？冇嘢。个脑好混乱，你原谅我咯。但系修哥真系好中意你，佢而家都咁中意你，佢冇办法原谅佢自己，你头先睇到嘅。你能唔能够原谅佢？我会。其实我心里边一啲都冇嬲过佢。你睇下个天空度。反正蓝光是啊，是啊，就是那里是蓝色和绿色的，这些是极光，是极光，整个天空都是。阿贤仔望着天，什么都看不到。是啊，这个是妈妈静子的幻觉，是修哥用他的超能力制造极光。修哥又是险砰砰声小贤就走，静子望住佢，你做乜嘢？贤仔不停咁走，走翻去修哥住嘅地方。修哥个心脏停咗啦。贤仔揽住阿修哥， 点解你要寻死？静止已经原谅咗你㗎啦。讲唔埋你哋嘅爱情，爱情可以从头开始呢？秀哥临死嘅时候用佢嘅超能力知道静止原谅咗佢。他用他的超能力制造了一个幻觉送给静止最后一个礼物，因为他的超能力只是可以在十公尺里面，而静止走了去河堤边，好远好远，修哥离开了。静止和阿贤仔在河堤，你没想着走咩？没啊，不过我都要回东京一次的，将间铺头执了然后我再回来。做什么事啊？财哥都出了院了，他需要人照顾的，搬过来都好，这里空气又好啊，风景又靓，我有女朋友在这里。是啦，你跟阿基搞成怎样？如果好嘅，我都谂过结婚嘅、哦。其实我想搬嚟呢度住，仲有一个原因嘅，除咗照顾财哥之外，系咩原因啊？虽然唔知道仲要等上几多年，不过我真系想睇下唔系幻觉嘅真正极光。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。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